收听华夏晨韵，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2003年刘星制作的苗族原生态音乐发烧碟《苗中的音乐》，其中收录的是流传在黔东南一带的苗族民歌，曲目有翻招情歌、反排情歌、反排古歌、排场情歌、乌蛟古歌、乌蛟九歌、乌蛟送别歌、乌蛟芦笙送别、乌溜情歌、乌溜古歌、乌溜情歌二、木叶飞歌，下面请连续欣赏。 Oh, Oh, yeah. 那一件肉哎别人的面家里别受那些风啊我数见大 谁谁呀梦呀谁梦啊梦手呀梦谁呀高粱呀谁空地把呀还有呀这个呀丢地牛啊丢不那说就老呀大那娘啊谁呀大梦那说万宁哎一大娘啊谁牛风少的要大大路娘少的能改发扬牛等个等比罗等用的嘿嘿牛啊我多在拉比啊丢拉波那罗啊个带呀门流金昂啊错比罗列定啊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门就万宁牛啊呀卡诺大大罗牛呀卡诺该发扬娘呀卡给发扬我都在那比呀丢那波娘那个带有几娘啊说比有些丁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门那说万宁牛比丢丢 高明哦比多就比多多娘比就就比多到呢比多就高等比多就比多讲了 你当我比多讲忙得多讲要得了做的比进了得少呢我去比忙做的我去比忙阿讲要得了做的比进了得少那要得你几岁啊那二岁啊梦又想你地球该地球红地球该地球就就就在梦里安全能量梦去多谢安全能谢多想要得靠干嘛了就就靠干嘛了不就不就要梦到带少你哦安全等要比多想你等阿比多些要给一条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老爹不爹地址阿们老太少要给你几岁那二岁又想你哦我得了 娘娘二岁那么不像哟阿舅要么都些等过去要么都些等过去要么几斤等哟 过去 过去要么二岁发发哦哎娘啊那地球要梦地震路地球带古点牛你地球带古点娘这农要梦想多别娘这鸡要梦学老这鸡要梦得多别啊白大山几天要生山两月生李大老嘎刚流出的老要我阿爹 那个有别的吗来来不是的 娘比一句就高温听比一句就多比多多了 我就别提这个 别要说菜我要梦说菜我脑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多多我感到说哎不脑梦来出胖老我家里老哎不来丢爹呢娘那梦老我管着娘牛鸡鸭鸡娘老我过多娘牛鸡过着娘俺多呢身旁我拉牛我个就就几代俺都该梦啥成牛我个就几代就在旁我怕我那身狗哈呢蹦拉送就些车牛拉把就些西要干能裂裂拉人要这就梦怕我怕呢我那身狗哈呢拉从那么一人车拉把欧塞西牛让能要么裂拉人要这旁我怕我那身狗哈呢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心梦难。 呀哈人狗里天个你呀呀哈人莫哈就能错开那早呢呀哈人老天的一步呢前在我打一点你一点打碎呀要害他女儿过马戏呀要害他儿要打碎呀要害他的也在梦仙呀小孩人多的只在三年小孩人多的三年生年小孩 人妈我的全家别着急好光头娘小孩年年好喜鹊呢 呀 哈哎哈的你个有喜美呢呀哈哎妈哈我开幕多久呢呀哈哎开那个不多久呢呀哈哎你开着我并不呢呀哈哎长得要两喜美呢呀哈 哎妈这不安爹娘呀哈哎喜爱娘呀哈哎我的那些头娘呀哈哎就做的单着娘 大更黑晚的我俺两个大更黑晚的一定更黑晚不我说大更我就大谁更我谁牛我大把山啊我亲爱你们自己打压心啊要爱干阿母就心啊要爱也比心母多拼啊要爱那红老的梦啊要爱 下嘴呢，要人你多点下嘴呢，要人老皮就老牛干些呢，要人我把牛天呢，要马把牛飞奔呢，要马把爹杀死呢，要牛和老杀熊呢，要 比多少，比多少，他要比多少，不他就是二将嘞呀。不一就是二将，一就是二将，一就是二将，不得是落下流。那叫人看了哇，是真的。我一不得是落下哟。 当我去有某爱家，干不了有某爱家，人有老爱想有爱等啊，你高中爱等你接到有家你接在人二十有某五样了。就来个九九哎哟，我来个上农村，要么晒晒啥，我那熬到啥，咦，我俺钓到酒，一到我熬那，要么钓啥点点，啥要么好好个家，你我么晒晒皮，我那熬到皮，咦，我那钓就到，一到我那熬。叫皮皮白羊皮羊毛好好找找，要么晒在姑娘大大刀，不能熬叫姑娘一边干过节，一边娘熬手，娘熬有毛不放松花，有毛不灭的那爱那万来富牛啊！要来看老娘，小娘熬老娘，娘熬个生好，娘。往南要带夫人，别装来没法，俺家没那农，俺没那块豆，为求的眼光，为那没丢菜，为就在老母哦。要来看老娘，为妻要丢大爹娘娘，光阴又长大，为带上的二二娘，三岁二二娘哟哦。一起拿就打别人家刚给刘江天带菜饼啊刘奥南奥大菜奥南奥牛那个莫奈莫妈那个莫奈莫牛那个没通你手呢那个没通你手要么不收要么不收洗点不收洗的早起呀，忙也当掉些，哟，也当掉些，手里就扎些哦，扎盘菜就少多。菜，菜那个是不大的，那菜放，沙香那菜。 酒， 那菜，那要么菜那得酒，那要么菜那放，沙香。我说可以念扎两个可以扎大街丢上高沙上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想要弄摸了给着牛的哟还有那个哪哪都不猜哟该给 自那个家，自那个来。 你老脾气也没有黑爱我的。 我这个妈妈就咋这小的我该分别不了。 哎，谁有真假哟？哎，啥比多哟？你留了啥几个？你留你小三五的？ 我最近要干嘛啊，我干这样的啥朋友，我可是没点了我大姐没有大脑高， 别生锈，别做那啥牛奶。 哟，那个，哎呀，喜欢不被欺负，喜欢没被冷，爱上你只嘛就比有的母亲的没看没看这么一 大冬天的你，你这种怎样？